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7月9日嘅，今日咧就讲下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话题啊，就系呢一个美国法庭嘅裁定啦，就系咧裁定咗呢一个同性婚姻咧就系合法嘅咁样样。咁啊，同性婚姻呢一个问题咧，即系都喺我呢个节目咧都讲得唔少噶啦，咁样样 好多次添。 咁但系今次咧就会再深入少少嚟到讲啦，会有好多新嘢，咁同埋即系你会见到晒成个论述咧系点样走嘅咁样样。咁啊呢一个节目嘅题目咧就系咁样样嘅，就系、是、支持婚姻平权。反對同性婚姻喎，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可能係唔理解呢樣嘢，因為好多人咧就將婚姻平權同埋同性婚姻咧就打咗個等號啊嚇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聽足呢一個鐘頭嘅節目咧，你會了解呢兩樣嘢有啲咩嘅分別嘅。咁同埋咧，即係小弟係讀咗多年嘅法律啦，法律係畢業啦，咁所以我會用一個法律嘅 角度嚟睇下成， 即係角度咧就會睇兩樣嘢嘅。首先睇下美國呢一單嘅 case， 咁同埋另外咧就係、是、即係喺政治上咧就係、是、會解拆下即係。同志團體嗰個 strategy 係點樣樣嘅？咁同埋時常即係掛起呢、這、一個愛與和平啊，同埋即係呢一個如果我係愛一個人嘅點解唔可以同人結婚啊？如果係開心嘅，點解我唔可以有呢個自由啊？即係就揸住呢一個旗幟，但係到底呢一個旗幟嘅背後係唔係如此咧？咁樣樣嚇，咁今日咧就要講下呢一個話題啦。一開始咧喺呢啲節目裏邊咧，即係都係要。有一個 definition 先嘅嚇，即係喺任何嘅contract 上面，第一件事咧，第一個 part 咧都係會有 definition 嘅，就係每一個字係咩意思咧，咁樣個定義係咩咧，咁樣嗱，因為咧好多人如果係問你支唔支持同志嘅咁樣，咁如果你係唔支持嘅咧，人哋就要即刻話你係盲塞。话你系盲信者，话你系歧视人，话你系耶 X 原教旨主义者，有好多唔同嘅标签嘅咁样，系啦。咁首先嗱，我要讲下标签呢一样嘢先。咁我第一个 definition 就讲下标签呢样嘢。嗱，标签呢样系咩咧？就系有两种人最中意用标签嘅，而标签咧，就系唔讲道理同埋唔合理嘅咁样样。嗱，边两种人咧？咁第一种咧就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最喜欢的了他不喜欢你的就怎样反革命说你是哪个帮派的你是反中乱港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爱不爱国的即是我们平时听即网台节目都时常是会解拆这些的黑人憎的词语样其实这些词语里面是包含什么的呢样其实都不知道的是很模糊的这个呢就叫做标签了样这个是第一种人共产党。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左交。他们都是最喜欢用标签的。当你是不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是原教旨主义即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些。那为什么他们两派都是讲同一种说话呢因为很简单他们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根源都是共产党。所以呢即当我们是要讲道理的我们是讲逻辑的。我哋就唔講標籤嘅，即係唔好人哋講一句説話，即係如果人哋講， 即係你唔係話一開始就話咗人先，而係會解釋俾人聽話點解會咁。 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唔同意另外一啲人講嘅説話 ，that's fine 係 OK 嘅。你話俾我聽 點 解？ 即係個原因咯。 係啦，但係你唔好喺 Facebook 我寫一段嘢咧，咁跟住之後你個反應係撲街。 係係，即係又唔話俾你聽點解撲街咁樣。 或者係狗。即系呢啲就唔系辩论嚟嘅，吓呢啲就唔系辩论嚟，呢啲亦都唔系逻辑，咁所以即系都希望系提升大家嘅逻辑思考啊，咁样样。咁我哋今次嘅节目里边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整个节目都系啦，西方论坛都系啦。其实我哋呢个节目我都想改名，但系费事又要开多个，但系费事又要再开多个 playlist 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我想改呢个节目咧，就叫 The Libertarian 嘅咁样样。 Oh. 但其实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因为呢个英文名即系就唔影响中文啊咁样样。咁意思就真系话咩咧？就真系 啊，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自由意志派的一个节目，我们就是讲 reasoning 的，我们就是讲逻辑的，我们是讲 logic 的，样我们是最不支持的人使用这么多不同的标签的样、那即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即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即我都想很清楚讲一个 point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的逻辑的推论里面就是怎样呢，就是、我用英文讲一次先，就是Bigots might be anti-gay marriage, but not everybody who are anti-gay marriage are bigots. 我再讲一次， Bigots might be anti-gay marriage, but not everyone who is anti-gay marriage are bigots. 如果不懂这个字 Bigots, B-I-G-O-T-S 中文的翻译就基本上没什么，但通常都是说自大，觉得是自己是、最厉害的，盲信一些东西的、即通常被人说是野 X 那些人，通常就会叫他做 Bigots 这样、即如果有些人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他们有可能是盲信、或者是原教旨主义、但是不是所有反同性婚姻的人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一会就会再解释为什么，其实之前在节目都讲讲过噶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喺今日节目里边咧，就会讲，即系讲翻呢一个美国嘅case 啦吓，点解啊法庭会有个咁样嘅判决嘅咧？咁样样，咁同埋都系会cover 翻少少，即系以前节目讲嘅嘢啦，就系、是、从一个自由主义嘅角度嚟到睇呢一件事，咁到底呢一啲人成日讲爱嘅，成日讲自由，系咪真系相信爱同埋自由咧？今日咧就会解拆噶啦，咁样样。咁但系首先咧，或者讲一讲嗰单新闻先啦，因为我相信即系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呢一件事噶啦。咁但系可能十年之后听翻唔知道单新闻系点啦。咁所以 Ivy 你讲一讲啦，但系单新闻系点咧？ 系啦，咁其实单新闻咧就系即系先都讲话呢个美国就呢一个同性恋就合法化啦，咁样样。咁其实咧呢、這个 同性婚姻合法化 吓，合法化系啦。咁咧就喺上个礼拜六，即系六月27号咧，就呢、這个喺美国嘅高等法院咧就做出呢、這个裁决嘅。咁其实咧即其实以往在美国呢，即整个美国有50个州份，其实以往有36个已经是可以、即合法化 婚姻，是可以结婚， 是已经合法化了、但是只不过上个礼拜经过这条法例呢，就是其余那14个呢都是要支持，同埋 即都一定要有，好像其他那些省一 样， 即你不可以 say no 咁样。 Okay. 哦，系咁多啦嘛。 系啊，哦，咁同埋即系呢个法例即系过咗之后啦。 唔系呢个法例，呢个判决啦。 呢个判决过咗之后啦，系啦，咁就奥巴马同埋阿希拉里咧，都喺个 Twitter 嗰度咧，就讲咗啲好开心嘅说话啦，即系又好觉得哇好大嘅 佢就热烈地弹琴， 热烈地唱啦，系啦，即系唱晒歌啦，跳晒舞啦， 咁 样即系觉得 吓， 咁 啊白宫又有即系有打咗啲灯落去，有六个颜色 啊， 咁样样啦，彩虹。嗱，首先咧，嗱，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呢，你开心还开心，但是个判决应不应该是这样呢，就是两回事来的。即是我们用逻辑推断呢，就一定要将这件事这两件事分开这样。 搞清楚 先。要搞清楚这件事。即是例如的，如果有一个犯啊，他是有杀人的这样。咁跟住之后呢就被警察拉，咁但系之后个可能个国家咁样样咧，就请个好差嘅律师，就咩都冇 prepare 嘅，咁佢嗰单 case 咧就系完全打输晒嘅，咁法庭都判决咧，话你有冇搞错啊？即系你咁样打 case 噶，咁我必定要放呢一个犯走啦，咁样样吓。咁如果法庭已经系话放呢个犯走嘅，咁然之后警察话：咦，有乜理由放佢走啊？佢明明有杀人噶，咁跟住之后警察咧就开枪砰死呢条友嘅，咁样样。你身为一个可能你身为他父母啊，或者即不是讲个犯啊，但是身为个受害者的父母，你可能会说开心抵他死这样。但是从一个法律和一个国家的司法层面，这一件事发生是可不可以容许呢？ 不容许。 就不可以容许。所以必定要将这两件事分开。就算你是很支持同性婚姻的，你支持同性婚姻还支持同性婚姻，但是这个结果应不应该是这样呢，是两回事来的，就千祈不要混淆啊，这样。在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在香港经常都讲是有这个三权分立，还有三权分立是挺重要的，这样。三权分立到底是哪三权呢？就是司法、行政 同埋立法咁樣樣。立法咧係最大嘅，立法即係你個立法局啊，或者立法院咁樣樣。就係、是、負責咧就即係製造一啲嘅法例嘅咁樣樣嚇。咁、另外咧行政咧就係、是、要執行呢一啲嘅法例嘅，即係例如警察啊，或者係一啲嘅政府部門啊咁樣樣啦。最後第三咧就係、是、司法，就係、是、判斷咧行政做得啱唔啱嘅。 吓、 呢一个咧就系三权分立嘅重要啦，咁样样。咁我讲个例子俾大家听啦，系点样样咧？例如嘅政府咧就做咗好多嘅咨询，咁呢个政府咧就系民选出嚟嘅，咁样样吓。民选出嚟嘅政府咧就做咗个咨询，就问大家咧觉得吸烟系点样样啊，咁样样。咁大家咧就觉得哦吸烟咧系唔好嘅，咁但系亦都要俾大家一个自由啊。咁所以最后咧呢一个司法咧佢就作出了一个法例，那个法例咧就是、在室内不得吸烟，吓呢一个就有法例啦，室内不得吸烟咁样。好，嗱咁我当啦，就有单 case 系咁样嘅，就有条友咧，佢喺一个大草原嗰度食烟， 即系室外啦， 吓室外喺、一个大草原嗰度食烟，咁跟住之后咧就有警察拉佢啦， 吓 咁跟住之后咧就捉佢上法庭啦，咁样。喂，咁呢单 case 咧就系、是、好应该系点样判就好明显噶啦，咁样吓点样判呢一单 case 就好明显嘅就系、是。嗱、那個法例咧就係、是、室內不得吸煙啊嘛，係咪？ 即係按道理，其實呢個人係冇做錯嘅噃。 係啦，咁佢但係佢室外仍然可以啊嘛，係咪？咁嗱，縱使你中唔中意吸煙都好嚇，你都知道個法例佢最後嗰個 ruling 應該係點啊？佢個判決應該係呢個人冇犯錯，因為你係只不過係室內唔可以吸煙，室外係可以吸煙嘅。咁、但係咧，啊呢、這個法官就咁樣樣啦。啊、原來咧呢一、這個法官嘅老母咧就係、是、因為吸煙生癌症而死嘅。咁、所以咧，哇！佢喺佢阿媽肺結核啊，同埋有癌症嘅時候咧，陪咗佢三個月。咁跟住咧，即係佢即係大仁大義咁樣樣。咁跟住咧，佢就話：我大個咧就要做律師，要做法官，就係、是、咧要阻止呢一啲煙草嘅公司，要阻止呢一啲嘅煙草公司咁樣樣。即係你當佢有一個咁樣嘅夢想啦，咁樣樣。唔單止佢阿媽係咁樣樣，哇！佢阿哥仲慘、有一日過馬路咧，就俾架即係就俾架車住好多香煙嘅貨車咧，就係、是、車死埋嘅、哎呀，真係陰公啦，咁樣樣。 晴天霹靂喎、 啊。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老豆咧啊仲慘咁樣樣。佢咧就係喺呢一個咧煙草公司咧就係翻工嘅咁樣樣嚇。咁但係之後咧嚇、就俾佢老細咧就係、是、無理解僱喎、咁樣樣。嗱、咁所以呢一個法官由細到大咧，佢就最憎香煙嘅，最憎香煙，我一定要整死呢一啲香煙嘅公司，即係佢係咁樣諗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法律咧就係好明顯嘅咁樣，就係話室內唔准吸煙，室外可以吸煙嘅，就係咁簡單啫，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法官咧，佢最憎見到人食煙，咁、所以佢最後嘅判決咧就係咁啦。嗱，雖然咧呢個法例咧就係有寫咧室內咧係可以吸室內係唔可以吸煙，但係你喺室外嘅咁樣。咁但係我嘅睇法就唔係咁嘅，因為吸煙危害健康。啊、吸煙咧係令到人哋食二手煙咧就係、是、會都係會 有 癌症 嘅 咁樣樣。咁同埋咧，當小朋友如果係嘅父母吸煙咧，亦都係會學到呢一個嘅壞習慣嘅。咁同埋媒體咧，亦都係會吸取呢一啲嘅文化咧，咁亦都係會毒害下一代嘅。咁因此，因為咁多以上我頭先所講嘅原因咧，我而家係要判你有罪，罰你10,000元。 嗯，即係佢呢一個 statement， 佢唔係應用喺個法例上面嘅。 係啦，但係你覺得法律應唔應該係咁？ 唔應該。 有冇可能係咁樣？ 即係佢唔夠中立咯，基本上。 嗱，因為佢身為一個法官，佢有咩權力可以咁做？佢有乜嘢 authority 啊？即係因為嗱呢一個。現有的法例你未必覺得啱嚇，即係總之室內定係即係你或者可能有人覺得吸煙是錯的，應該個個都不准吸煙。你覺得是咁還你覺得是咁，但事實上個法例不是咁啊嘛。咁你冇理由係用你自己心裏邊覺得邊啲係啱嘅，或者邊啲係錯，你自己嘅個人意見嚟到壓在其他人身上啊嘛。因為我法例根本就不是咁樣樣啊嘛。嗱呢一樣嘢就係叫做咩呢，在西方國家時常有呢樣嘢咧，呢個就係叫 judicial activism。咁我睇佢中文嘅翻譯咧，就叫做司法能動主義。咁係唔 make sense， 我唔知咩叫能動，咩叫能動咧？咁但係即係我會點樣譯咧？我就會譯做司法抗議，利用司法，即係利用呢一個法庭咧，嚟到作出一啲平台，嚟到作出你自己相信嘅一啲嘅政治任務。咁樣做係錯嘅。 你亦都一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其实应该唔应该咁样？ 因为呢，即系你自己觉得啲嘢系啱唔啱？你自己觉得啲嘢啱唔啱？呢个唔系你要做嘅 job 嚟嘅，呢个系政治家，呢个系 politician， 呢个系参议员要做嘅工作。立法系俾佢哋做嘅，唔系俾你呢啲法官做嘅。嗱，咁点解咧？点解咁样样咧？嗱，因为喺一个民主嘅制度里边咧。人民是最大的，是人民选出这个立法会，那立法会呢就是作出这些决定，这个執法的行政的，即是警察，他一定是要跟足这个法例来行政，你这个立法的一定是要跟足现有的法例来到立法，来到判决，就是这么简单。那所以即是如果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样，警察说要出催泪弹的这样，警察都必须是要这样做，你不可以抗命，因为这个是有人民授权的。这个跟香港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为什么香港你可能会说，即是香港的警察你应该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应该调转枪头，即是这个讲法都可以讲得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立法会不是民选嘛，你是没有人民的授权嘛。所以即是你就算如果是调转枪头的，你不是反紧这个人民。但是当你是一个民主的制度里面，当一个警察是调转枪头射他自己的军官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射这个军官，其实你是射紧整个制度，你其实是射紧人民。所以这个就是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的分别是什么呢？是啦，咁而事实上系咁样嘅。如果有一啲法例系写得唔好或者系做得唔好嘅咁样，法官佢都必须系要根据呢一个法例嚟到作出判决，就算系错都要咁样。所以我以前读法律嗰阵时候咧，即系我其他啲同学咧，佢哋都好相信呢个 judicial activism 嘅，即系佢系好相信呢一个嘅司法抗议嘅。但我身为一个保守派，我就觉得呢样嘢系冇可能嘅，因为你咁样根本系忽视民意咁样。咁所以佢就唔系咁，但系如果嗰个系阿婶咁，跟住即系佢一个好惨嘅情况，咁啊点啊？咁法官系咪应该有酌情权啊？个答案系唔系？法官佢唔可以有呢个酌情权，原因系咩呢？因为如果你呢一个法例佢本身自己系冇酌情权，呢一个系个法律嘅问题。咁所以最后嗰个 responsibility， 最后嗰个责任应该系翻翻去边啊？冇错啦，最后嗰个 responsibility 嗰个责任系翻翻去政府嗰度。如果系有一啲惨无人道嘅事情发生，系因为嗰、那个法律写得唔好，或者嗰个法律系不公义嘅咁样。不是 up to 那个 judge， 不是 up to 这个法官，就是说这个法律我不喜欢，因为它不公义，是 up to 这件事发生了，是这样裁判了，这样样。然后之后激起民愤，民愤呢就要求这个政府有改变，或者直情甚至是踢走这个政府。又或者在政府有官员见到，哇，本身的法律的原意不是这样，好了，我特赦你了，这样样。所以为什么是有一些首相啊，或者是部长啊，点解佢可以特赦咧？咁样样就系、是、因为佢哋有呢一个嘅权利，咁样样。所以唔可以做呢一样嘢嘅吓，即系呢个司法抗议系错嘅，系反民意嘅咁样样。咁嗱，我讲翻即系美国呢一单 case 系点样样啦。嗱，美国呢一单 case 咧，其实佢就系 based on 咧呢一个叫 14th Amendment 嘅咁样样，即系呢一个第十四修正案啊咁样样。嗱，咁我用英文讲一次先，啱，冇人系会听得明噶。咁但我都讲一次先，佢系咁样写啦。佢就话 ：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where they reside.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th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deny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s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好，这样。 好，讲中文 了。中文了，他这样写的。他不如你读，你读中文厉害一点。这里，任何人开始，任何人那里。 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者豁免权的法律。在任何州份如未经过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是不是这么多了？OK， 这就是 这个十四修订案，第十四修订案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段东西，就是令到这些法官呢觉得美国是应该有 即是 based on 这件事 就是 based on 这件事呢，就是说美国是应该是有即是全国的同性婚姻的。那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件事呢？ 没有。 我就很簡單解釋這件事，其實這個第十四修正案是講什麼呢？其實呢它的 background 是什麼呢？就是在好像1868年，我看看，是的，就是在1868年的時候呢，就是當時，即是以前呢，就是黑人呢，就是不可以做公民的，這樣。但是呢，之後呢，即是過了這個美國的 Civil War 之後呢，就可以了，這樣。其實它這個法例就是什麼呢？它就是講四點的。第一點呢，就是無論你在哪裡出世，總之呢，當你是得到美國的居民權，你就是有任何居民權的同樣的權利了。即所以無論你是黑人或者白人，你都有同樣的權利了。 總之你住在美國這個國家。 不是住在，你要是美國的公民就有美國的公民權，這解了。OK， 那這個很簡單，是不是？好，第二 point 就是什麼呢？就是說任何的州份呢是不得限制公民有的憲法的權利，就是這樣。即如果憲法是給予你一些權利，那一個省呢或者一個州份呢是不可以剝奪這個權利的。如果你是明白它的歷史，你知道為什麼它會有這樣東西，即好像例如憲法話，即係人人都係平等嘅咁樣，咁你唔可以一個州就突出嚟就話，唔得，黑人咧搭巴士淨係可以坐後邊嘅啫，嗱，咁你就唔可以咁啦，因為咁就違憲啦。OK， 嗱，第三點咧就係話，如果一個州份咧係要奪去一個人嘅生命自由或者財產咧，必須係有適當嘅法律程序咁樣。嗱，咁點解有呢個咧？因為以前咧黑人係唔可以有自己嘅 property 嘅咁樣，又同埋咧白人咧亦都係唔可以，即係喺呢一個嘅法律裏邊啦咁樣。白人就不可以即係唔可以揾黑人嚟做奴隸，係咁解嘅啫。嗱，你見到個意思好清楚。 即係 apply 落呢一個情況嗰度嘅。 冇錯啦。咁第四點咧就係同樣嘅權利咧就 apply across all the states 嘅，即係所有嘅州份咧都係有同一個權利咁樣。即係佢嗱呢一個係咩權利咧？其實照原意咧，其實佢應該係講緊憲法的權利的咁樣，因為你唔 make sense 嘛，因為你每個州份都有佢嗰立，即係都有佢嗰立法會噶嘛，係咪？咁所以唔同嘅州份係有唔同嘅立法，咁你冇理由話哦呢一個州份立呢一個法就可以 apply 喺全個國家啦，冇理由係咁樣噶嘛，係咪？嗱，咁但係呢一個法庭咧，就係 based on 第三點同埋第四點，我頭先講嘅第三點同埋第四點咧，就係給予呢一個嘅同志嘅權益嘅咁樣。咁第三點嗰個就係咩咧？就係不即係一個州份不得奪去人嘅自由咁樣。咁佢同埋都係要有呢個適當嘅法律程序咁樣。咁佢哋咧就認為咧，哦，結婚咧係一個自由嚟嘅，同性婚姻係一個自由嚟嘅，就咁樣講啦。係咪？好似唔係好啱咧，係啦，係咪好似特登咧咁樣，即係好似唔係好啱咁樣咧。好啦，咁第四點咧就係話，就係講同樣權利嗰個 point 啦，咁樣。其實呢同樣權利咧就係話國家，即係呢個 federal 嘅聯邦嘅法律就一定要 apply 喺每一個省嗰度咁樣。咁但係就唔係話每一個省嘅法律咧就要 apply 翻喺其他嘅省嗰度咯。 明。 咁但係佢就咁樣 interpret 啦，咁樣。 咁樣解釋咗。 嚇，咁好明顯嚇喺法律上。咁样系错嘅，咁但系嗱喺最后嘅判决咧就系5-4咁样样，咁五个咧就系即系支持同性婚姻啦，即系觉得佢咁样系啱嘅，咁有四个咧就反对咁样样。嗱，咁我哋可以听下咧支持同埋反对佢哋嘅判词系点样讲啦。嗱，头先就讲过啦，用嗰个食烟嘅 example 咧，你就系好 emotional 嘅，即系好多嘅感觉，好个人，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啊，因为咁样先系好嘅。嗱，呢个咧就系叫 judicial activism。嚇，呢一個就係司法抗議係錯嘅 ，OK？ 嗱，佢係咁樣講嘅，因為 majority 咧，即係大多數支持呢個同性婚姻咧，佢係咁樣講嘅，佢就係 no union is more profound than marriage。我用中文講啦，佢話冇一個結合咧係比婚姻係更深，佢係人類嘅最大理想，因為佢係代表愛情、忠誠、奉獻、犧牲。同埋家庭，当我哋系结合一个婚姻嘅时候，两个人系比一个人更大，好似喺呢一单案件里边证明咁样样。喺爱里边，就算死后都仍然系长存嘅。我哋唔可以话呢一啲要求同性婚姻嘅人系唔尊重婚姻，其实佢哋嘅请求就系得到同样嘅尊重，好让佢哋系可以更加得到自己嘅满足，佢哋嘅盼望就唔系孤独终老。被这个这么重要的结合是拒绝的。他们要求是在法律面前是有尊重， 而憲法是給予他們這個的權利的，所以呢我們就覺得呢應該是容許了。即是你听这么多的说话里面，你即是这个是不是律师讲，即是这些就是好像在 TVB 讲的说话。TVB 上面的法庭就是讲这些东西。即是我成日即是做一个叫律师仔，我看 TVB 就笑，即是黐线的。即是人家明明是 based on 这个法律讲这么多东西，这样之后就说，我知道虽然我的仔是犯了法，但是身为一个妈咪，你要知道我是几爱她。我见到这个妈妈其实真的很爱她，只好我就放她走。这些就是 TVB 情节。但是这些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发生的，大佬。好了，跟着我看看这个不同意的少数她是讲什么。这些就是真正的律师了，她就这样讲的。她就说 ,But this court is not a legislature. 她说这个法庭并不是法院。无论同性婚姻是一个好的主意或者一个不好的主意，是与我们无关。在宪法里面，法官只是有权利说法律是什么，不是法律应该是什么。他就说呢，即是制定宪法的人呢，他只不过是授权法庭呢就是作出裁判这样。咁跟住之后他就继续讲啦，他就话呢最引人注目嘅，即係佢好 striking， 即係其实令到佢係令到佢即係好 shock 佢嘅係咩呢，吓令到佢係震撼就係咩呢，就係头先上述所讲嘅法官有啲说话呢，佢哋即係成日讲尊严啊同埋自由啊，即係呢啲咁嘅说话啦，咁样就係话，即係佢就话，如果你係话两个男或者两个女，即係佢哋希望得到呢啲尊严啊同埋自由啊，或者小朋友嘅父母啦，即係小朋友嘅 parents 啦，係两个男两个女，可能係会喺社会度冇咁得到尊重嘅咁样。咁如果係三个嘅或者四个嘅，即係呢一个多伴侣家庭咁样，多伴侣家庭里面你是咪呢一个你呢一个 argument 系咪可以同样 apply 喺嗰度呢咁样。咁所以其实当呢一单 case 发生之后呢，其实佢讲嘅即係头先嗰啲即係爱情呀，即係即係呢个咩张小娴上身嘅呢一班呢班 judge 呢，其实佢哋所讲嘅说话呢，其实唔单止系容许同性婚姻啦，其实系容许任何嘅婚姻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系即係出现好大嘅问题啦咁样。即係所以个嗱，即係由此可見咧，其實你支唔支持呢一個判決都好啦，咁樣樣，即係你支唔支持同性婚姻都好啊。但係一個法律嘅判決係唔應該係咁樣樣嘅，即係咁樣做其實你係破壞緊民主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想改變呢、這個， 都唔係一個公平嘅裁決咯，我覺得咁樣。 係啊，5-4啊。 系啊， 5-4，咁但系呢一啲系应该系唔系司法所做噶嘛，大佬，即系呢个系立法会所做噶嘛，呢啲吓，即系所以如果你要改变呢个世界嘅，你要做政治家，你就唔好做法官，或者你做律师都可以，你可以做律师，但系你唔好做法官。呢一啲决定唔系俾你做嘅，呢啲决定系俾选民做，所以即系呢一单嘢咧系 absolutely disgraceful，即系呢一啲叫 judicial activism 嘅情况咧，即系喺西方国家发生得越嚟越多。喺今个星期喺澳洲咧，都有一單咁嘅 case 嘅，就係有一個嘅即係被控告係幫助恐怖分子嘅，即係嘅一個人啦咁樣。佢咧就係、是、基本上佢係做呢個 travel agent 嘅，即係佢係做旅行社咁樣，類似旅行社咁樣。就係、是、咧，如果係有啲嘅人係想去敘利亞打聖戰嘅，佢就係幫佢 organize。嗱，首先咧，你去土耳其，再去邊度，再去邊度，咁跟住搭幾程飛機就可以去到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係俾警察拉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個律師咧，即係呢一個反嘅律師咧，佢就而家咧今個星期咧係有呢、這、一個是有这个伊斯兰教斋月哦，咁所以呢我哋要求呢保释，要求佢可以保释咁样。咁喺保释期间呢佢呢就话，我想呢喺一个清真寺嗰度住咁样，仲可以喺一间学校后面嘅清真寺住添。嗱，呢啲就叫 judicial activism， 因為就係呢一班左人咧嚇，佢哋咧就覺得，哎呀，即係啲伊斯蘭教徒好慘喎、啊，咁樣樣，即係佢哋係用呢一啲方法嚟諗嘢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係有基督徒啊，或者係天主教徒做同樣嘅，佢話，我哋今個星期 Easter 啊，我哋可唔可以係，我哋可唔可以唔坐監啊？今個星期可唔可以去教會啊？咁樣，咁你話有冇法庭係會容許呢一啲事情發生咧？ 唔會咯。 我聽啲電台咧，即係普通嘅澳洲人見到呢一件事，真係非常之氣憤。甚至係有一啲伊斯蘭教徒，佢哋都自己話黐線咧。即係有一個伊斯蘭教徒，佢打電話上嚟，佢話呢一個國家係咪發癲㗎？佢話 在伊拉克在沙地阿拉伯的时候会不会说因为是斋月所以即刻放晒啲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国家是不是痴线这个伊斯兰教徒自己说、 嗯、 这些就是叫 judicial activism、 嗯、 你就是这些法官不跟随这个国家的法例就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觉得怎样就做你自己想觉得自己做的这个是不可接受不可接受、 嗯 而呢一啲情況咧，一定咧係從左翼而出嘅，右翼人即係保守派，一定唔會做呢一啲嘢。咁點解咧？因為右翼同埋保守派係相信人民嘅，相信民主嘅咁樣。咁但係點解左翼係唔相信人民咧？因為佢哋如果相信人民，佢哋就唔使左翼啦。 嚇、嗯， 即係點解好似嗰啲示威者點樣喺打伊拉克嗰陣時候要喺度畫要圖啊？我哋個 Opera House 寫住 No War 咁樣咧、 嗯？ 因為如果佢哋係有足夠嘅民意嘅，佢哋係。就不会投到个保守派的政府出来啦、 嗯、 工党和自由党双方都是支持打仗啦当时就、嗯、是不是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破坏现有的系统他们就是最憎民主最憎自由就是这样。好咁我哋呢返嚟之后呢就继续讲下即係同性婚姻所产生的问题转头返嚟继续讲。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西方论坛嘅嗱，所以咧，即系我都要讲得好清楚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支持或者唔支持同性婚姻。就是一回事另一回事呢就是这个法庭应不应该透过这个途径、来到令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 合法、嗯、 答案呢就是不应该的、 嗯、 而且这件事呢绝对是会导致社会更加大的撕裂、嗯、即我不想说社会撕裂这个词语但是 在西方国家你真的会的、啊、原因 是什么很简单你已经是有一个、成熟的一个民主制度、 嗯 呢一件事即係到底同性戀可唔可以結婚啊？咁樣嘢，呢個係應該用人民嚟到決定嘅，唔係靠你個法庭所決定嘅咁樣嘢。好啦，咁當喺美國嘅你係唔支持呢一樣嘢嘅咁樣嘢，咁跟住無端端啊呢一個法庭霸王硬上弓，就咁硬逼你要食呢一樣嘢嘅咁樣嘢。即系你点可以接受啊？嗱、 嗯， 呢、这、一个同爱尔兰唔同啦，即系爱尔兰嗰单嘢咧，即系我因为佢真系有公投啊嘛、 嗯， 人真系投票啊嘛， 咁选择噶嘛， 咁你都冇声出啦，即系你无论系野 X 嘅或者咩，咁你都冇声出啦。既然人民讲到咁啦，我都冇办法吓，无话可说咁、样嘅。咁但系你家阵唔系，你美国你系呢一个法庭，你系强迫呢一样嘢。咁點講得通呢係咪吓嗱咁喺呢一段裏面呢即係我就要即係講下即係同性婚姻或者即係同性婚姻同埋婚姻平權係有啲咩分別呢咁樣嗱因為呢其實呢兩樣嘢呢係唔同嘅咁樣、 嗯、 即係啲人成日都講婚姻平權啦其實呢佢哋係偽君子咁同埋呢佢哋嘅論述呢係講唔過同埋係有同性婚姻嘅時候呢就係、是、會產生好多嘅問題嘅咁樣。系啦，嗱咁好简单啦。首先咧就讲下婚姻平权咧，就系同埋同性婚姻有啲咩分别啦。嗱，即系唔好用婚姻嚟讲一个 example 啦，我讲投票权嚟做一个 example 啦，咁样样。咁全民普选， 嗯， 就系叫做 universal suffrage 啦， 系， 即系叫做所有大人啦吓，十八岁以上咧都可以投票嘅，咁样呢个就叫 universal suffrage 啦，系咪？嗱，当女人系唔可以投票嘅，之后佢可以投票，呢个叫咩啊？吓，呢个叫 woman suffrage 啊嘛，吓，呢个叫妇女投票权啊嘛，系咪？ 吓， 当黑人系可以投票嘅，呢、這个就叫咩？呢、這个就叫黑人投票权啊嘛，系咪？好啦，咁如果系有一啲女人走出嚟嘅，我哋咧系要有一个 universal suffrage， 即系佢哋所要求嘅咧就系全民投票咁样样。咁但系咧，当黑人想 join 佢哋，佢系话唔得，我系唔支持你黑人投票嘅。嗱，咁呢个仲系唔系全民投票咧？ 唔系咯， 唔系呢个系咩啊？Woman suffrage 吓、 嗯、 呢、这个系妇女投票，我唔系话妇女投票有问题，但系呢一个咧就并唔系黑人投票，而呢一个咧亦都唔系 universal suffrage 吓。同样地咧，你要求同志婚姻嘅，同、 嗯、 埋你要求婚姻平权咧，系两回事嚟嘅。 嗯哼， 就系咁样样啦。嗱，咁所以咁咧，其实一个混淆视听嘅方法就系咩咧？就系、是、根本咧呢同志团体佢哋所要求嘅，只不过系同志 婚姻。咁但係咧，佢哋咧就成日舉起呢一個婚姻平權嘅嘅旗幟，同埋亦都係用婚姻平權嘅邏輯嚟到辯論嘅嚇，嚟到辯論嘅咁樣嚇。咁即係好似我哋呢個節目咁樣啦，即係我哋係一個 libertarian 嘅節目咧，即係一個自由意志嘅節目啦。咁所以佢哋用呢一個婚姻平權啊，或者 libertarian 嘅論點咧，其實我哋咧喺 principle 上面咧，喺原則上咧係非常之贊成嘅咁樣。即係佢哋個説法咧就好簡單啦，佢哋就係話如果一個人咧係開心嘅，咁同埋佢哋係唔影響其他人嘅，咁點解唔可以俾佢哋結婚咧？咁樣嗱，咁呢一個嘅講法咧，我係 buy 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好快咧，我好快咧就查一查講一講。即係一個有少少關係嘅嘢先咁樣。嗱，我都要同大家解釋咧，就係你可以係一個保守派嘅基督徒，但係同時亦都係容許同性戀可以結婚嘅。或者你係即係亦都係可以同時間係相信婚姻平權嘅咁樣。嗱，咁我解釋點解啦咁樣。因為咧其实在政治光谱里面，其实 我会下个节目讲啦咁样。政治光谱呢不是指得左右之分，亦都是有上下之分的。下次就会讲下先咁样。俾一个例子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基督徒啦咁样。咁我是不信佛教的。 嗯 ,ok? 咁但是我身为基督徒呢我是容许佛教徒是可以拜佛的。你见不见到其实是两样嘢系两回事嚟噶，吓、 嗯， 即系我相唔相信一样嘢，同埋我容唔容许其他人做嗰样嘢系两回事嚟噶。嗱、 嗯， 吸烟你都可以用呢个做 example 啊。嗱，我唔吸烟嘅，吓，我话最憎人吸烟噶啦，咁样样。咁 但 系我相唔相信其他人系可以有吸烟嘅自由嘅咧？咁、嗯、我亦都可以。 同埋你唔会话见到有紧喺条街度吸烟嘅，你会赶 佢 走去一包。 系啦，咁样样。所以呢啊，唔系咁，同埋你觉得佢应唔应该可以吸烟？同埋佢就算唔可以吸烟，应唔应该升佢一巴咧？又系另一回事。 嗯、 所以呢个系三样嘢嚟嘅。所以我哋如果系对政治嗰、那个即如果或者如果我哋系对政治系无知嘅、 嗯， 或者系好似 B B 咁样样嘅，我哋就会觉得我唔相信嘢咧，就应该系非法嘅吓、 嗯。 即我哋尤其是喺西方民主社会系唔应该咁样睇嘢嘅吓。你同唔同意一样嘢，同埋嗰一样嘢应唔应该系非法嘅，系两回事嚟嘅吓。嗱、 嗯， 咁所以好似我咁嗱，身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就觉得婚姻应该系咁嘅。嗱，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谂法，个人嘅思想， 嗯、 但我唔会将呢一个思想咧就系牵制喺其他人嘅身上嘅。所以我觉得其他人都系应该可以即系想进入呢个关系就可以进入呢个关系噶啦，咁、嗯、样。咁呢一个都系 up to 你嘅。其实呢一个咧系基督教精神嘅。嘅自由主義嚟嘅咁樣，你會見到耶穌咧，從來冇強迫過任何人跟隨佢。 係， 佢從來冇逼過，即係佢會同即係好似嗰個 rich young ruler 咁樣啊，即係嗰個年青嘅有錢人咁樣。咁跟住即係佢就俾佢一個 choice 話，你可以即係如果你想跟隨我嘅，你要賣走曬所有嘅嘢咁樣。咁呢一個就係你決定你要選擇生命定係地上嘅財寶。其實個意思係咁樣啦，即係佢唔係叫所有人賣曬所有嘢。 即係唔係想指住你啊？ 但係耶穌佢有冇逼佢？咁样做啊，佢都系冇逼佢咁做。耶稣从来冇逼过任何人嘅、嗯，你一定即系你一定系可以系自愿有自己嘅选择嘅、 嗯。 就算真系喺《使徒行传》里边咧，就系、是、有好多嘅信徒，佢将自己所有嘅嘢变卖晒，即系俾教会啊咁样样。从来保罗系冇逼过任何人做呢一啲嘢嘅。呢啲即系圣经都讲明咧，每一个人都系自愿咁样做嘅。 嗯 OK， 所以其實呢一個自由意志咧，係同基督教咧係息息相關嘅、嗯，其實都係。咁我都好快講一講就係咩咧？就係、是、所以點解有同性婚姻嘅國家全部都係咩國家？基督教國家。 嗯， 除咗以色列之外，以色列都承认啦咁样。但系点解基督教国家系承认啊？点解冇伊斯兰国教国家承认啊？点解冇亚洲国家承认啊？因为就系呢一个基督教自由意志嘅精神咁样、 嗯。 虽然有基督教徒系耶 L 咁样啦，咁、 嗯、 但系事实上基督教嘅精神咧就同即系我哋要分开两嘢，基督教精神同埋基督教徒嘅行为咧系两回事嚟嘅。你未必支持基督教徒嘅行为，但系你不得不赞咧基督教嘅精神。尤其是慷慨啊，对人的爱啊是好的，牺牲啊是好的，咁样。咁通常啲人都系批评基督徒做唔到呢一样嘢啫，咁样。咁呢一个都 make sense 嘅，咁样。但系你唔可以批评佢精神有问题啦，咁样。好啦好啦，啊，兜到好远，翻翻嚟啦，咁样。嗱，咁所以咧，即系我身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咧，吓，即系啲同性恋成日都话佢如果系咁样可以结婚嘅，系令到佢系开心啊，同埋唔影响其他人啊。咁点解唔可以咁样？咁呢一个我系 agree， 同埋都系讲得好咁样嘅。但系咧， 嗱，即系我系反同性婚姻啦，但我系支持婚姻平权。我唔单止觉得你同性恋系可以结婚，我甚至咧系觉得有好多其他人可以结婚。 嗯、 之前节目讲过几单 case 嘅，有一个女人叫 Emma McCabe， 佢系想同一棵叫做 Tim 嘅树咧，唔系呢棵树佢叫阿 Tim 啊，就想结婚咁样样。佢、甚至咧就系话同呢棵树发生性行为咧，就系 the best sex ever 咁样样、另外一个人叫 Edward Smith， 佢咧就系同999架车咧就系发生性行为。佢而家最后咧佢想同一架 Volkswagen 嘅 Beetle 结婚咁样样，一个咧叫 Joe Chim A 吓，咁佢咧就想同火车结婚。喺日本有条友咧，佢同好多嘅即系胶人形胶公仔结婚添，咁样样。咁佢亦都系话咧，点解你要同即系点解要同呢啲公仔结婚咧？咁样就系因为咧佢哋唔会出卖我咁样样。好啦，呢、一个性行为系咩，或者呢一啲嘅性思想系咩咧？呢、一个咧就系叫 objectum sexuality 啊，中文叫恋物狂咁样样。嗱、咁但系呢一个咧已经系带有歧视成分。系咩叫狂啊？吓，我恋物得唔得？ 同埋嗰个恋咧，唔系真系恋爱个恋 啊，系啊，系另外嗰个恋添啊，嗰个系吓。嗱，咁根据百科全书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咧，即系呢一啲人咧，其实系相信咧呢、一个爱咧唔系单向嘅，系双向嘅。佢哋系相信咧，呢一啲树啊，或者车啊、火车啊、胶公仔啊，系有灵魂、系有智慧、系有感觉，同埋系可以同佢哋沟通嘅。所以佢哋就爱上呢啲物件啦。嗱，咁所以当你系明白佢点解会咁样谂嘅时候咧，呢样嘢系咪 make sense 好多先 ？make sense 好 ，make sense 好多。嗱。嗱，我唔係講笑噶，即係我係用邏輯、，OK， 用中國嘅邏輯講，中國嘅傳統文化，嗱，大家好好熟悉噶啦，就係、任何嘅嘢都係可以煉成精啊嘛，係咪？係啦，有呢個白蛇傳，孫悟空，同埋《紅樓夢》咧，石頭咧都係可以變成精嘅咁樣樣、，OK， 嗱呢一個咧唔單止係呢啲人咁樣，你唔可以話呢啲人有病嚇，呢啲人係有一個宗教信仰咁樣樣。好啦，嗱，咁如果我可以信耶稣嘅，我可以信佛祖嘅，我可以信麦可麦德嘅，咁点解我唔可以信一个石头系有灵魂？而事实上好多嗰啲 New Age 啊嗰啲嘢咧，佢真系信石头有灵气噶嘛？咁、所以点解佢有咁多嗰啲水晶啊？即系呢个石头吸取月亮嘅灵气啊？即系呢啲唔系我作出嚟嘅，呢啲真系真正嘅 New Age 嘢嚟嘅吓。New Age 系一个受认可嘅一个宗教嚟嘅，事实上。好啦。咁如果每一件物体真系有灵魂嘅，点解唔可以同佢结婚？ 系咯， 嗱，我用逻辑嚟推断呢样嘢，点解唔可以俾佢结婚咁样样？即系我嗱，即系可能你会觉得我讲得好极端啊，咁样样吓，你可能会觉得好极端，但我话俾你听，其实呢一啲事情已经系可以发生噶，唔系直情已经系发生紧添啊吓。嗱，例如呢一个 Emma McCabe 嘅咁样样，佢系要同呢一棵树结婚啦。佢之后可能甚至系可以人工受孕啊，咁跟住即系生咗个仔就会叫个仔同个仔讲嗱呢棵树叫阿添啊，叫佢老豆啦咁样，佢系要咁啊？你吹啊？唔系点啊？你搵警察拉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其实呢啲情况咧已经系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发生紧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只不过系你呢一个国家认唔认可佢呢一个婚姻咁样，咁而家好明显系唔认可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引申下一个问题咧就非常之简单啦，就系、个问题系咁你呢一个国家你有咩权利系可以定断我呢一个系婚姻或者唔系婚姻先？你明唔明啊？即系点解国家有一个咁样嘅审核权，系审核边个可以结婚，边个唔可以结婚啊？我是要叫这个做 婚姻你吹啊、我是没有你政府出给我那张政府那张纸，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婚姻，行不 行、 所以其实到最后的这些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已经是。所以其实政府呢就是应该放宽是令任何人可以跟任何人结婚，这个 Emma McCabe 想跟这个 Tim 结婚也可以的。那个人是想跟这个 Volkswagen Beetle 结婚都可以的。那个日本仔是想跟人胶公仔结婚其实都可以。因为这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而且 他们如果他们所谓在他们的定义那里，这些根本都不影响人的。 系啦， 系咪先？ 系最主要咧，你就系要翻去佢嗰个 rationale， 你要谂翻佢嗰个原则系咩？佢嗰个原则就系当你系唔影响人，同埋你系开心嘅，点解唔可以？ 系啊。 而呢一个就系佢所讲嘅嘢啊嘛，即系佢话你唔会了解我哋嘅爱噶啦，我哋嘅爱系好大嘅。喂，咁我都唔了解点解呢个人会爱棵树嘅啫，我都唔了解佢嘅爱噶。咁点解即系你系唔认同人哋呢一个嘅关系咧？嗱，我哋唔好讲到咁极端，话即系啲人中意个衣柜啊，中意鞋啊，中意鱼缸啊，即系我哋唔好讲呢一啲嘢啦。 甚至是这个polygamy 即是这个多配偶制、你是为什么不支持先、即其实即我觉得多配偶、即是 polygamy 可以两个男三个女，即你想怎样组合就怎样组合。喂，其实如果你是说两个男的可以照顾一个小朋友、喂，其实 polygamy 不是更好， 是你十个男人照顾一个小孩、 不用十个男人，即是你 五个男人五个女人，哇，即可以个个轮流在这里、洗衫煮饭、今天我回几多日工，即或者这几个人是负责上班，几个人就是负责照顾这个小朋友、你想想如果十个人一个家庭可以买到几大间屋、即你只是用、经济或者是怎样照顾儿童的思维来想这件事，喂，其实这个只是百利而无一害啦、即如果你是用这些思维来想的是不是，但是就算可能你有一些、statistic、或者是有一些、科学的鉴证说、其实这么多人照顾一个小朋友是没那么好的樣、我相信都是有其他的科学鉴证是会说他好的、而事实上现在都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呢还有都是有一些科学的证明呢，就是说男女凑、一个小朋友是会健康一点的樣、你够有一些、study 就是说、其实两个男都是一样那么好的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口同鼻拗、兼且呢、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就不得呢就是、即是这个一足高打一船人的这样的、就算呢在十个、即是这些多元家庭里面这样的，在十个家庭里面呢有九个是衰的，但是有一个呢是超好，你都不应该因为这九个衰的而剥夺了这一家好的人是可以凑大一个好好的小朋友、是不是、这些就是用左翼 的屎忽来想东西，是不是、好了，咁啊，继续讲啦。咁嗱，其实而家个问题系咩咧？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当呢一啲嘅同志团体佢就即系攞起呢一个嘅自由嘅旗帜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根本咧就唔系支持自由嘅。喺所有嘅社会同埋经济嘅范畴里边，佢哋都系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民。反投票的，即是刚才 我在那宗 case 那里都讲了，他是相信大政府而不相信人民的，因为人民是保守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们要洗横手，即是好像透过 judicial activism、又或者在 opera house 上面写字，即是他要透过这些方法嘛，因为否则的他们 就这样直接跟人讲，即是他就会很大声说投票啊，但他们就不敢做、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些左翼、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当这一班人走出来跟你讲自由，你就一定知道有警棍了，是不是、就好像周庸走出来、好像周庸走出来，他就说这个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你都知道有警棍了，当建制派走出来说、我们是很支持民主的、当我们这个、当我们政改原地踏步的时候，香港就很惨，香港就没有民主了，你用个脑想想就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支持民主了。所以当一班平时在所有范畴里面都不支持自由都不支持民主的时候，现在跟你讲民主和自由，你就知道他们有警棍了，是不是、而事实上都是这样，刚才就解释过、他们呢就是、完完全全是反对、这个、多配偶制的，一夫多妻、样都反对的，这样的 OK、我最近就在电台就听到这个 Christine Foster， 这个 Christine Foster 是其中一个、即同志团体的、即一些 spokesperson， 讲很多东西，发言人、他就非常特别的，因为他就是澳洲保守派总理的妹，样他们在同性婚姻两个是对立的、所以即左翼最喜欢拿他来即抽水样的、当电台主持就问到他，即他就说 我明白为什么你支持同性婚姻，因为爱、大同大爱，即那堆东西大家都听过了、之后我想问你，咁你支唔支持 polygamy？ 你支唔支持呢一个多配偶制？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唔识答啦。啊，佢系咦我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佢就我就觉得咁嘅，我就觉得咧，婚姻咧应该系两个人嘅。咁之后佢就解释，咁但系嗱，基督徒佢就话婚姻应该系一个男一个女。 一男一女咯。 咁跟住你而家咧就话婚姻咧系应该两个人。咁你呢一个 definition， 你自己呢一个 definition 系经过乜嘢嘅准则嚟到定段呢？咁跟住之后佢就咦我咧，佢话唔得嘅，人唔可以即系三个，即佢就开始咁样讲嘢。 即系带你游花园啦。 系啦，嗱，你哋呢班友成日话基督徒民失，话啊唔得啊，婚姻只可以系男同埋女嘅，你又话我哋民失啦咁样样。咁、当你而家人哋问到你点解三个人唔可以结婚嘅，唔得， 又话一定要两个人、 结婚咧，一定系要两个人嘅。啊，咁你呢啲叫做乜嘢啊？ 系咯。 嗱，咁同埋唔单止系咁，佢哋嗰个其次咧就系大同大爱。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你系唔又唔会影响其他人底下嘅，点解唔可以？ 这个是他们的讲法嘛。 啊、那你多配偶你不影响人都是应该开心的。都是应该爱他们的。为什么现在又说不得呢？ 所以你看到这一班友其实根本就是大话症，根本就是 hypocrite。咁样样，嗱，咁点样可以见到呢？点样可以见到呢？佢哋根本就系用自由意志嘅论点嚟去做一个嘅淹没。其实最后咧，即系佢哋系使用呢一个嚟到过桥。最后佢哋嘅目标咧就系反自由。咁身为一个支持自由派嘅人咧，我非常受到冒犯嘅吓，因为即系佢系用你所相信嘅嚟到过桥，嚟到达到一啲你自己唔相信嘅嘢，咁样样吓。咁佢哋點解要咁咧？就非常簡單，即係點解佢哋要婚姻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佢承認婚姻係一個社會嘅棟梁嚟嘅，喺社會嘅地位都係好重要啦。咁、所以當佢話如果我係結咗婚嘅，佢哋喺社會嘅地位咧係高啲噶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婚姻咧呢樣嘢係好重要嘅，係好高嘅地位嘅，所以佢想要。就是咁样样。咁例如啦，如果你返學读书嘅，你係有 80% 咁样，咁但係之后呢，先生呢就见你靚仔，咁跟住之后呢就畀多 10% 你，而家 90% 啦，咁好叻啦，係咪？由第十位呢就去到第五位啦，咁样。咁、但係如果先生佢呢一个嘅恩典呢，就唔係淨係畀你嘅，係畀成班嘅。 咁即係冇分别啦。 係啦，咁你本身係十，你去到六嘅，而家就返去十 囉。 係啦，咁样样。咁、你开唔开心啊？ 唔开心。 唔开心。 唔制。 唔制。咁所以你咪唔想其他人有咯，你係想自己奪有呢一件嘢啫嘛，其實都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話大同大愛啊，我愛佢點解唔可以結婚啊？其實呢個煙幕嚟嘅咁樣樣，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其實呢樣嘢係好戇居嘅咁樣樣，因為你得到社會嘅認同唔係改一個字就得嘅，大佬。即係我都講咗好多次就係咩咧？就係、當女權分子係想得到認同嘅，佢哋嗰個方法唔係將自己叫做男人啊嘛，大佬。佢唔話哦，我哋女人咧喺社會冇地位嘅，由今日開始咧，我哋所有女人要叫做男人。 嗯， 會唔會咁啊？会唔会黑人系冇地位嘅时候，佢就哦唔紧要，我哋就将每一个黑人咧就叫做白人，咁我哋咧就可以有同样嘅同样嘅社会认同，会唔会系咁啊？咁点解两个男人得到婚姻呢样嘢就会等于有社会嘅认同啊？呢个系咪低 B 啊？因为本身根本喺法律上已经有一个叫做 civil union 嘅嘢，系俾佢哋有同样嘅 rights 咁样样。其实如果佢哋系可以好好地栽培呢一个嘅关系嘅，即系例如嘅，如果即系两个男人生出嚟，唔系 两个男人生出嚟， 两个男人领养一个小朋友咁样样啦。咁跟住之后，佢哋嗰个小朋原来咧所有同性恋出嚟嘅小朋友咧，翻学次次都攞100分嘅咁样样，咁你咪得到一个地位咯。你是要透过这些方法嘛，大佬，你不是透过攞人的那个字嘛。好啦，我亦都是怎样可以证明这件事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根本是不相信自由，他们根本是不相信平权，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揸住自由的旗帜来到打击自由呢？这样这一单 case 就大家都很熟的了。咁嗱，而家有下文嘅咁样样，就系、之前咧就系话有一间卖蛋糕嘅铺头啦，咁样样就系咧就封咗铺添啊，而家吓，即系之前佢系闩咗门一段时间，佢而家系封咗铺添咁样样，佢咧就系、接受咗好多嘅 death threats 啊，即系死亡恐吓啊，佢屋企嘅地址又俾人 post 咗上网啊，咁跟住即系又俾人喷铺头又俾人喷漆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点解？因为佢哋唔肯 serve 一对 lesbian couple 咁样样，唔肯做佢嘅结婚蛋糕，因为佢话我系基督徒，我哋唔信呢样嘢，唔好意思，即系你去第二度做蛋糕啦，咁样样吓，人哋会帮你做嘅，一样嘅就冇所谓嘅咁样样。但系佢唔得，我一定要你嗰间，你唔肯做，我告你。咁最后法庭咧就判决咗啦，而家就系罚呢一间公司咧就系13,500蚊。咁呢一间铺头咧就系仲要系执笠啊，呢对 couple 仲破产。要搞到人雞毛鴨血，要搞到人執笠破產咁樣樣，咁跟住唔單止係咁，法庭咧就仲作出一個嘅禁制令，就係、唔容許呢一間即係呢個公司嘅之前嘅老闆啦，咁樣樣就唔俾佢喺公眾場合談論關於唔做同性婚姻蛋糕嘅呢一件事，唔俾人講喎。 哇！ 呢、這个法庭嘅禁制令，所以本身人嗱本身係真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應該係點咧？当呢一啲咁过分嘅事情发生咧，呢一啲人咧应该系可以自己写嘢可以讲啊，咁就做起一啲嘅文粉，咁人嬲啦就会话哇唔得、同性恋唔应该咁样样、系咪？咁但系而家法庭系话你唔准讲啊，呢、一个第一呢个系 First Amendment 嚟嘅，呢个系 哇好冇理由真系。 系啊， 即係做生意嘅咧，即係要執笠係一件好慘嘅事嚟嘅。 係啊， 呢一啲人佢係將自己嘅心，即係其實呢個生意就好似個 B B 咁樣樣嚇，即係你將你嘅心血擺喺度咧，就俾呢一個人有家破人亡嚇，摧毀咗，搞到人執笠破產。你點解要咁做啊？你點解要咁做啊？咁唔單止係咁啊，之後有另一單 case 係咩咧？嗱，即係有好多基督教嘅 business 咧，已經係真係嚇到腳軟嘅啦，咁樣樣。咁咧就有一個專做咧首飾嘅咁樣樣。咁咧就有一對 lesbian 嘅 couple 咧，又係去揾佢啦。咁之後，要做首飾喎，咁樣樣。咁跟住咧，嗰條鏡啊嘛，即係佢係基督徒，但係佢驚，得，我幫你做咁樣樣。咁跟住咧做曬所有嘢啦，咁樣樣。咁但係之後呢對couple 咧，唔知透過啲咩途徑咧，就發覺，咦，原來呢一間公司咧嘅老闆咧係反對同性婚姻嘅。咁跟住就鏟到佢铺头门口话要退款，我要 refund。我点解啊？我冇做错嘢。 佢已经 serve 你，俾埋服务你噶咯。佢已经冇话唔做你生意咯。 系啊，咁跟住之后佢铲到去人哋铺头，咁然之后我要 refund。我点解啊？ 佢 凭 乜嘢咁讲先？ 因为你唔 support gay marriage。 哇！ 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当然老细唔肯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发动大军。又 death threats 人哋啦，又死亡恐吓啦，又喺网上写衰佢哋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就吓到，哎，算啦算啦，我退翻俾你啦，咁样。即系呢个系咪大同大爱嘅行为啊？即系呢啲系咪尊重自由嘅行为啊？唔影响其他人。嗱，即系如果系一间铺头，佢系有，即系如果你系有自由去嗰度买嘢嘅，或者你有自由结婚嘅，咁其他人系咪应该有自由唔卖俾你啊？ 系啊， 即系自由系双向噶嘛？点解可以咁样样噶？即系点？尤其是美国啊，讲自由嘅地方，点解可以咁样样噶？好啦，咁我好多铺头系咁啦，咁同埋另外咧就系教会啦，吓嗱，即系呢啲同性恋者咧就系最兴咧就系要控告啲教会嘅咁样样。咁immediately 咧，即系 after 呢一个 Supreme Court 嘅呢一单 case 啦，咁样样，咁咧就有好多嘅社评啦，咁样样，佢就话咧，如果有教会系唔肯主礼同性婚姻嘅，应该失去非牟利团体嘅地位，应该系要交足公司税咁样样。你觉得呢个系咪大同大爱唔影响你嘅行为啊？ 绝对影响啊！ 嗱，但系呢个已经算好噶啦，呢个已经算好啦。因为咧，根据呢、這个华盛顿时报咧吓，呢、這个爱达荷州政府咧就马上立法咁样样。佢哋咧就系话，如果有任何牧师系拒绝主礼同性婚姻嘅话咧，呢、這、一个牧师每一日唔肯主礼嘅咧，每一日啊吓就要罚要坐监180日，咁同埋罚1000蚊每一日、啊。咁所以呢，如果你係即係如果你係要用時間諗諗，我用兩個禮拜諗啦，我當佢係計 working week 咁樣呢，十日嘅就要坐1800日監，即係幾多呀？1800日即係36日，坐六，即係6年監，同埋要罰10000蚊嘅咁樣樣。呢啲系咪自由嘅行为啊？呢啲系咪唔影响人嘅行为啊？ 呢个自由咧，强迫人啦，直情。 咁但系佢哋出嚟嗰阵时候咧，就系用大同大爱啊！哎呀，其实我哋好爱大家嘅，即系我哋有呢个婚姻，你点解唔俾我先？我唔会影响你 嘅。受害者 就咁样样、啊。但系边个系强度啊？而家 好明显啊！ 喺英国啦。就有对百万富翁咁样样，咁佢哋咧系同性伴侣啦，咁样样，咁佢哋咧就好希望咧有一个华丽嘅婚礼 ，I want it to be grand and beautiful， 咁所以咧系啦，其实想做一个 dream wedding， 梗系好多啲金色啊咁样样啦，咁咧佢哋咧就好希望可以喺呢一个英国嘅圣公会度结婚，咁但系英国咧就系、是、英国圣公会咧就系唔容许嘅咁样样， 美国圣公会容许喎而家， 系咪啊 ？OK， 嗱，但系英国圣公会就唔容许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咧英国咧佢已经系小心呢一啲嘢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佢立呢一个容许同性婚姻嘅法例嗰阵时候就写得好清楚啦、就系话系有豁免权嘅。即系如果有一啲教会咧，佢系唔想主礼同性婚姻嘅，咁就有权嘅。嗱，如果系有一啲咁样嘅法例咧，咁我舒服好多啦，系咪？嗱，咁但系呢两条照告，法庭照受你啊？ 冇得告，我想讲 边个话冇得告啊？ 喂，你法例写到明噶嘛？ 嗱，所以点啊？我喺点解我喺第一个 part 就首先讲呢样嘢？如果你有一个左翼嘅法官 judicial activist 出嚟嘅、你觉得佢会点样判呢？ 喂，咁你个法官嘅职业操守好有问题啫。 我喺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四个啦，澳洲四围都系啦，已经话俾你听，喺英国都不少啊。即系你可以法例已经写定一个咁样嘅保障。 都唔得， 都可以俾人告噶。 嗱，即係佢告唔告得入咧，就另一回事啦。咁但係而家事實上係咩咧？就係、是、英國聖公會咧，就係要人哋十分立一嘅奉獻啊，本身係用嚟幫人嘅。本身是用来帮非洲小朋友和传教的钱呢、嗯、现在是用来打这单 case。 有没有 搞错？这些是不是自由啊？这些是不是不影响人啊？ 他和强盗咯，抢掠咯。即是你有的有我都要有，我还要比你更加多，还在你那里挖得更加多来满足自己。 所以如果他要这样呢，那 OK 啦，他这样讲你讲清楚。你就说 你想要什么东 西？我要跟基督徒宣战。你哋基督徒都虾得我惨啦！我要你哋无处可容，我要所有基督教教会咧要主礼我哋嘅婚礼，我要所有基督教嘅 business 咧都系要帮我哋基佬做蛋糕。如果你唔肯，我告到你甩裤，要坐监，要你家破人亡，要你破产。你咁样讲啊？但系你就唔好讲大话，攞住呢一个嘅自由啊、大同大爱嘅旗帜嚟到呃人。which is 佢哋就係做緊嘅，咁但係佢當然唔會講呢啲嘢啦。佢想咁做話俾聽，而亦都係做緊，但係佢梗係唔會講啦，因為呃到你啲豬啊嘛。咁同埋咧，即係喺呢個美國高等法院嘅裁定之後嗰一日咧，嚇好多同性戀就瘋傳一幅圖畫咁樣。咁呢幅圖畫上面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嘅同性戀嘅遊行咁樣啦。咁呢一個遊行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佢哋。即係揾樣扮耶穌咁樣咧，就喺個十字架上面嚇，喺十字架上面咧，咁跟住之後就揾個即係著到好基嘅基佬咧，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 彩色嘅 系啦， 官啊，即系 嗰啲。咁跟住之后就即系呢个假嘅耶稣同埋呢个基佬仔喺度锡啊，即系即系用晒利啊咁样样。 我都觉得好被冒犯啊！呢张相睇。 你即系你点解要咁做？即系你系咪成熟嘅人咧？即系你系咪净系大同大爱，定系你想？ 系咯，即系我觉得 你想攻击基督教，你讲清楚唔该吓。 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系想真系为咗庆祝呢样嘢发生咧，即系 我 觉得，即系你去 book 个 club， 你去 book 一笪地方， 我身为自由主义，我身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好支持你咁样做啊！我甚至系支持你一个权利咁样冒犯耶稣，我都支持啊！咁样，因为 有咩出发点要咁样做要扮耶稣？ 唔系，唔紧要，佢咁样做唔紧要啊！咁但系你有咁嘅自由。唔该，你俾翻我嘅自由。我如果系开一间做蛋糕嘅铺头嘅，唔 serve 你。 嗯， 自由系双向噶嘛，大佬。你唔可以话我有呢个自由扮耶稣，咁然之后锡另一个男人，咁你之后就话go to hell Christians 咁样样。你可以咁样样，但你都容许人哋有翻唔 serve 你嘅自由。呢、这个世界唔可以咁噶。嗱，头先个讲嘅一幅啦，另一幅咧就系、是有两个粉红色的十字架，咁一对 lesbian 咧就系挂咗喺上面，咁要两个喺度锡啊，咁样样啊，咁跟住又揸住啲牌话 Jesus is gay 啊，一个女嘅扮耶稣，咁要喺十字架上啊，跟住真系又露晒啲胸出嚟啊，咁样样咧，系啦，即系你点解要咁样做？你咁做都唔紧要，你有一个自由咁样做，但系当人哋系尊重你嘅自由嘅，即系当啲教会冇去到咁，跟住之后即系。打你的时候咁样样，你都唔好去揾石头掟啲教会 ，which is 咧喺美国嘅 Mars Hill， 即系 Mark Driscoll 嗰间教会咧吓吓，嗰阵时候即系又系佢即系人哋话佢反同啊，跟住嗰啲同性恋咪揾石头去掟佢间教会咯。点解唔可以喺人哋间教会，人哋有咁嘅思维，你咪由得佢咯？咁跟住之后，你喺你自己嘅聚会嘅，觉得基督徒系乞人憎嘅，你最憎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应该落地狱嘅，咁你咪自己讲咯。点解大家唔可以喺呢个社会，大家有个咁嘅自由咧？所以到底佢哋呢啲成日摆出呢一个自由旗帜嘅人，系唔系支持自由咧？好明显系完全唔支持，佢哋系呃紧你，佢哋系讲紧大话，咁样。有另一单 case 咧，就系喺呢个美国嘅 Baltimore 巴尔的摩州嗰度咧，就系、是、一个 bisexual 啦，双性恋啦，喺个前院里边咧摆咗好多彩虹嘅布置咁样样，咁跟住咧就话说咧有一个基督徒嘅邻居咧就写咗封信话佢教坏细路仔，咁佢即刻就上网咧就闹呢一个邻居啦，咁同埋咧即系希望咧可以即系网友咧就俾一啲funding佢嚟到整更加多彩虹嘢，咁跟住佢就 raise 咗43,000元啦，咁但系之后咧网民咧就睇到，咦，你写嗰封信即系出现的文法错误咧，同埋你喺摆上网嘅嗰堆字差唔多咁样样，之后就发觉咧，原来佢系呃人嘅吓，佢自己作出嚟嚟到掠水嘅吓，亦都非常成功。吓，科罗拉多州有另一单 case 咧，就系有两个女同志啊 ，Amy Whitchurch 同埋 Crystal Corkins 咧，就 報警喎，嚇喺個 garage 面前咧就寫咗誒，即係一大隻字就係寫住 kill the gay 咁樣樣，咁跟住咧即係要出動埋 FBI 添咁樣樣，嚇最後咧就發覺咧原來係佢係自編自導自演嘅，嚇 係 即係 咁不可思議， 唔係你即係 what can you say 嚇嗱即咁所以點解咧？即係我反而係支持一夫多妻制添，甚至多配偶制，因為多配偶嗰啲人從來冇。冇搞过呢啲咁嘅 bullshit 啊，同埋其实一夫多妻制喺历史上面咧系已经有多年嘅历史，亦都系产生咗好多好叻嘅人，即系包括所罗门王啊，或者系亚国啊，都系从一夫 西方国家同东方 多妻制所出现嘅咁样样，系冇问题嘅一夫多妻，所以反而我承认呢个叫咩呢个多配偶家庭吓咁样样，因为佢哋冇做呢一啲咁嘅行为吓，咁但系唔紧要，你同性恋系咁样 OK， 咁我哋打开道门。边个想结婚嘅就结婚，甚至嘅你系可以唔叫呢一个做结婚嘅，我成日都讲，你可以叫呢一个关系咧做哔哩吧啦噶咁样样，系咪啊？我就叫呢个关系做哔哩吧啦。嗱，哔哩吧啦咧就系三个男同埋四个女嘅，一定要单数，双数就唔可以叫做哔哩吧啦噶啦。咁跟住咧就系十年，咁跟住咧每五年咧就 renew 一次咁样样。嗱，呢个咧就系叫做哔哩吧啦嘅关系。啊，呢一个爱咧你系唔明白噶啦，你想咁你都可以。点解啊？因为呢一个社会系冇权阻止你嘅爱，亦同埋呢个社会亦都唔了解你呢个爱系点样。点解唔可以？就如我唔理解同性恋，点解男人可以中意一个男人？唔系代表我唔尊重你，我尊重你。咁我同时亦都尊重中意棵树嗰个女人。咁但係就係呢你啲同性戀你就唔 open minded 啦、你呢就唔认同其他人啦。我好支持呢人哋一夫多妻㗎咁、樣樣。咁好多摩门教人都一夫多妻啊，係咪即係佢哋相信呢个㗎，係你法例唔俾佢咋嘛。我好 open minded 就接受佢哋。边个唔接受佢哋？就係、你班同志团体唔接受佢哋。唔單止係咁，你唔接受佢哋，如果你係打正旗号话自己係同志婚姻权益、我淨係 ask for 同志婚姻啫。 即係男男嘅女女。 咁、我可以俾你过。喂，但你家陣你而家叫你自己做婚姻平权喎、哇，其他嗰啲组织几唔开心啊，鍾意个交公仔嗰个男人几唔公平啊，鍾意一夫多妻嗰人几唔开心啊，鍾意同架火车结婚嗰人又几唔开心啊、哇，你又做啲咁嘅嘢喎。咁同时呢你就打正旗号话係关于自由啊，同埋关于自由啊，同埋係大爱喎、啊。喂，人哋嘅爱就唔系嘢啊，你嘅爱就系嘢、啊。你系咁跟住之后你又要去人哋嗰啲教会你要踩人哋墙啊，咁但系话系关于自由啊，你话系唔系啊？ 咩道理？ 所以呢其实点解即係我係可以即係支持婚姻平权，但係唔支持同性婚姻，就係因为咁样。同性婚姻呢就係制造咁多嘅矛盾出嚟咁样。澳洲都係前几年咁样。而家澳洲反对党领袖 Bill Shorten 佢仲话澳洲国会呢应该係有同性恋嘅配额添。即係每100个议员呢一定要有一个係同性恋嘅咁样。 咩叫配额㗎睇医生真係。 YouTube 啦，今日又係啦、又係讲返呢个自由啊民主呢样嘢。YouTube 呢今个星期呢就係删除了一套电影宣传片，这套电影就叫 Audacity， 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做的。他就是讲关于同性恋，还有亦都是装备基督徒到作出回应的这样、我对他的看法就未必同意，但我再讲一次，这个不关我同不同意事、我可以不同意，但是觉得他有这个说话的权利样、你同不同意和人家有没有一个权利讲一样嘢系两回事嚟噶吓，好啦，咁呢一单 case 就系咩咧？就系、YouTube 咧就系 delete 咗佢嗰个 video， 因为佢话系 offensive 嘅咁样。咁但系同时咧，伊斯兰国嗰啲片咧 YouTube 就睇到，即系我解释同性恋有啲咩问题嘅 video 咧，你就唔俾啊伊斯兰国斩人头咧，你又摆上网喎，呢啲咩道理啊？咁所以即系咧，即系再讲一次呢个逻辑就系咩咧？就系、Bigots might be anti-gay marriage, but not everyone who are anti-gay marriage are bigots. 歧视人的人可能是反同性恋婚姻，咁但系唔系所有反同性恋嘅婚姻嘅人都系歧视人嘅、就好似之前都讲过，喺欧洲有一个团体叫 Gays Against Gay Marriage， 因为佢觉得同性恋唔应该进入呢个关系嘅咁样样。呢个一个 example 啦。第二个 example 嘅就系好简单，男人同埋女人系唔同嘅。 咁如果一个 marriage 而家嘅 marriage 系男人同埋女人，咁男人同埋男人同埋女人同埋女人嘅 relationship 又点可以系一样呢？大佬，性器官都唔同啦，你可以话佢哋系同一个类别，咁但系佢哋一定系唔同噶嘛？你呢个系唔可以唔承认噶嘛？嗱，呢一个 point 成唔成立？呢、这个系应该系辩论嘅， 系 咁，但系同性恋者就系点咧？就系、是、话哦，你唔支持同性婚姻啊，你系歧视我哋，你系 bigot 咁样样。但系佢哋唔系 bigot 啊，你见唔见到啊？佢、哋只不过系用逻辑嚟到推断一样嘢咋。 人哋都冇话歧视你， 佢唔系歧视，佢系觉得你呢样嘢唔应该叫做呢样嘢咋，因为佢觉得 marriage 系应该。个 category 咧就系男人同埋女人就系应该呢个 category 啦。咁、但系你就觉得咧唔系个 category 系两个人嘅咁样样。嗱咁所以个情况即系好似我讲翻之前嗰个就系咩咧？就系、是、Christian 咧就系觉得 marriage 咧应该系男同埋女。OK， 同志团体咧就觉得 marriage 咧系应该男同埋男或者女同埋女。 系。 咁但系咧同志团体咧。当人哋第三个就讲为可唔可以系一夫多妻啊？佢就话唔得。咁当你问佢点解啊，佢就话因为婚姻系两个人嘅事。 嗯。 咁你系咪 bigot 啊？你又 好自相矛盾啊？ 你又系咪 bigot 啊？嗱，即系呢啲论点，你同唔同意都好，你唔可以因为见到人哋唔支持同性婚姻，就话人哋系 bigot 嘅。甚至即系所以由即系我有最有资格咁样讲，我最有资格咁讲，因为我系赞成婚姻平权嘅，我系比你任何同志组织。更加相信自由，更加尊重爱，更加尊重你的尊严。OK， 嗯， 所以咧，系有咁多合理嘅逻辑咧，其实我哋唔应该就即系如果有啲地区啊或者国家系未曾有呢一个同性婚姻嘅咁样，你应该系睇下，即系呢啲同志团体同埋呢啲同志的 individual 咧，啲个体咧，佢你睇下佢喺美国、喺英国系做紧啲乜嘢？佢哋做紧嘅行为系咪代表到自由啊？定系夺去其他人嘅自由咧？咁、我今日讲呢个节目咧，就系、非常之明显嘅咁样样，佢就系带住呢一个自由嘅旗帜咧，就系、是、反自由，呢、这个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咧，我咧系支持婚姻平权，咁但系咧就唔支持同性婚姻。如果是要有同性婚姻的 ，based on 佢自己嗰个逻辑 ，based on 佢自己个 argument， 就系如果人是开心同埋唔影响其他人，点解唔可以？咁就应该容许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任何关系。兼且任何 private 嘅 organisation 或者 private 嘅 individual， 如果是唔想 serve 你嘅，是可以嘅。 大家都有同樣嘅自由， 系啦。咁我亦都是容许，如果是同志嘅做蛋糕嘅人咁样样，如果是有。一个女人走入嚟，咁然之后，我想同架车结婚，你帮我整个结婚蛋糕，系我同埋一架车嘅个同志嗰个整蛋糕嗰条友咧，可以 say no， 咁咪公平咯。咁、但系我相信呢个人一定系会揾到一间蛋糕铺系做呢样嘢嘅，咁样吓。同样地，同志佢都系可以揾到一间铺头系会整同志蛋糕，都唔知几多人话，哎正啊，我仲多啲生意添啊，都唔知几多人会咁样样添啊。咁但系你点解要夺去人哋嘅自由呢？嗱，你奪去都唔緊要，你講清楚嚇，你講清楚話，我哋而家要求嘅權益唔單止係同性婚姻咁簡單，我哋要求嘅咧就係基督教教會咧要喺同志呢一個範疇裏邊要收皮，我要佢哋係必定要同我哋結婚同埋主禮婚禮，我要踩佢哋場嚇，佢哋基督教教會同埋教堂咧唔可以唔可以中傷我哋同性戀者我要。强制嚟到牵制每一间教会嘅教导系唔会冒犯我哋嘅，我要确保每一个嘅每一个嘅生意系唔会歧视我哋嘅，就一定要我哋要求佢做啲咩就要做啲咩噶咁样，我哋要踩佢哋场。如果你个说法系咁嘅 ，fine， 你将呢个说法摆上，我哋大家投票用民主嚟到 solve 呢一样嘢，你唔好话自己系支持自由。因为你哋系唔支持自由嘅，你哋最反对自由嘅咁样样，但系你哋就系使用自由嚟到剥夺其他人嘅自由，呢个系不可接受嘅。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